friends are telling me they saw you with someone. Just when I thought I'd gonna wreck it all again, you turned around so I could tell you it took so long. Just to say, 'cause I'm dying just to say, instead of holding you, I was holding out. I should have let you in, but I let you down. You were the first to get it, I was the first to ask. Now I'm in second place, to get a second chance. The last mistake, but I'm not friends first. I tried to laugh it off, but I made things worse. You were the first to get it, I was the first to ask. Now I'm in second place, to get a second chance. Instead of holding you, I was holding you. I should have let you in, but I let you down. Second Chance 来自 Fiber Gel， 这一支成立于2004年的加拿大的乐队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。哇，听着这样的节奏，有一种我要走在大街上，人群当中我最独特的感觉。那其实也是开始了这个新一年的工作周期啊，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再去逃避了。在今天呢，天气特别棒，是2月6号的北京时间11:06，不知道大家在忙些什么呢？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，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，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，都可以把自己听到歌的一些这个心情发送过来。其实说到这个阳光不错啊，也是经过一个雾霾天之后大风吹起，现在阳光又来到我们面前了。其实下面这首歌呢和阳光很有关系，因为当时我在想，哎，如果是阴天的话，听到这首歌也会心情很开朗。它就是来自维利安的《阴天的向日葵》，而据说这首歌在当时写作的时候是他受到陈绮贞的启发，所以歌词写得非常女性化的旋律，来听听吧。 爱上黑暗的你，不再想要。 想温暖你的花香，却为你心中的乌云挡下。阴天的相遇会在你眼中绽放颓废，云和黄淡的美是不自量力的狼狈，你心的灰黑没阳光却很美，我是那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自己下棋还来不及，自己 我不配，来自周杰伦。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在自己组建的杰尔威音乐发布的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，由方文山来填词，由他来谱曲。那其实这首歌所讲的故事呢，就是说一个天王有了女朋友之后，结果却总被狗仔队去围追堵截，不得已带着女朋友四处躲藏，他觉得没有办法给女朋友美好的时光，最终只能选择分手的这样一个故事。觉得对于天王来讲，可能这首歌也是他当时一个心境的真实写照吧。所以他觉得这个事业和爱情只能选一，而现在恋爱我不配。说到周杰伦，那么现在这首歌的话，他这个组合和周杰伦还是有很深的渊源，南拳妈妈。其实这个组合呢，就是周杰伦去力捧的这样一个组合哈。在早些年呢，南拳妈妈也是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那现在呢，是声音变小了一些，不过有一些经典是在时间的印记当中还会留下很多的记忆。来听这首来自他们的《下雨天》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为贪真喜欢到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半本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到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吞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闪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任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风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藏，真喜欢到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本事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一世，为悲欢哀怨到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不透这条难题，吞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藏，吞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风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藏， 这首难念的经的女版翻唱来自 Whispering。 其实呢，很多人都在说，看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在翻经典，在看粤语经典，在看 TVB 这些经典的时候，我觉得天龙八部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一个难以逾越的这样一个经典吧。因为当时我记得，包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背景音乐，听到音乐就能想到相应的人物，满满的画面感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97版香港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，表达了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这样一种状态。说到经典的话，下面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经典的翻唱，来自东子和江南城。而这首翻唱的歌曲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在心中有它的名字了，《江湖笑》。

其实看到自己之前很喜欢的歌手慢慢从小众走向大众，然后被大家所熟知，不知道大家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啊？我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，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说的荣幸吧，觉得自己当时喜欢的歌手可以被大家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熟知，他的歌曲也被大家广为传唱，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赵雷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也演唱了这一首《理想》，而这首歌呢也是2014年的时候他《吉姆餐厅》当中的一首歌，也是网络剧《陈二狗》的这个一个主题曲。而他是一个86年生于北京的这样一个老北京，来听听他这一首《理想》吧。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，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在轮回，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，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。理想，今年你几岁？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，你总是谢了又开，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。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写了

向往，我看望。 来自利先达的这一首《热涌》，他说创作的初衷呢，是想让大家一直怀着希望往前走下去。无论你现在身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里，还是庸庸碌碌的生活中，只要你的生活在你的手边，就请勇敢地站起来撑下去。歌词中唱到，可以流浪即半分渴望，不敢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。所以说他希望这句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话可以触动听到这首歌的人。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我们说赵雷哈，从这个小众变到大众，走向了前台。那其实像利先达呀，还有很多优秀的歌手正在等待着被大家发掘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来自红尘和二审，两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词，但如果你现在去听听他们的歌曲的话，会发现可能也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宝藏吧。这一首《荡荡传》是一首粤语的儿歌。 排坐食果果，你一个来我一个，情寻钱情寻包，情寻糯米叉烧包，纸飞机流烟飞，飞来飞去唔落地，琴琴转菊花园，炒米饼熬糯米团。 时光穿梭午后街巷里，檀香释出隐隐香气随，大人围坐在榕树头，细佬哥嬉戏，手拉手围个圈像皮球，麻鹰捉小鸡点玩都不够啊！然后唱着某只童谣，是否记得这一首？腾腾转菊花园，炒米饼糯米团。月初五是龙舟节，阿妈佢叫我去睇龙船，我唔去睇，我要睇鸡仔，鸡仔大要捉去卖，卖得几多钱呢？卖得356,000。 虫虫虫虫飞，飞到荔枝机。骑牛牛，牛牛走，牛牛向前咪回头。落雨大，水浸街，阿哥担柴上街卖。月光光，照地堂，下仔你乖乖瞓落床。 细细个我就识唱这首歌，会有人唱起都跟着附和。那动人笑笑容，那乡音温暖我心窝。转眼经已过咗廿几年咯，红墙绿瓦也越来越少咯。怀念细过住过嘅泥砖屋，怀念阿嫲教我嘅这首歌。月光光照地堂，虾仔你乖乖瞓落床。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，阿爷睇牛要上山岗。月光光照地堂，虾仔你乖乖瞓落床。听朝阿爸要捕鱼虾咯，阿嫲织网要织到天光。月光光照地堂，虾仔你乖乖瞓落床。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，阿爷佢睇我要上山岗。月光光我要请地仔，虾仔你乖乖要捉去卖，卖得几多钱呢？卖得356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置身翻在愚弄，听得厌耳边风，难逃避你那面孔，越要退出越向你生命移动。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再一起庆祝正日？难道你有勇气曾跌进个洞子，雾里看花，没有发生任何事。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再一起庆祝正日？难道你有勇气反悔诺言你专一？留个人多挤逼，难忍那多一番秘密，捉不紧。 来自吴雨霏的这一首《无歌哭》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讲的是一个第三者的复杂情感，深陷在这种情感当中无法自拔的这种恋情呢，灵感来源于王家卫的那一部《花样年华》。当时在片中呢，梁朝伟和张曼玉最终辞别于深巷，而临走的时候，梁先生来到吴歌哭，把心事悄悄地吐向洞壁之中。封存不了的情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听听这一首《无歌哭》吧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来自我们的姚贝娜。那这首歌呢是《心火》，也是她这一张专辑在2013年发布的。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她在我印象当中对她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曲，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她过去的这种状态，去展示浴火重生的姿态。而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吧，我们明天再见了，各位。 没深夜痛苦过，又怎么会有资格谈论命运生活？宁可壮烈的闪烁，不要平淡的沉默。别问这是为何，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极端恐吓，不握手言和。因为曾去日无多，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